乔家在去见黑狗之前给阿松打了一通电话，他打开手机才看见有那么多的未接来电，全都是阿松打的。之前因为不想被人烦，睡觉的时候故意调了静音，也因此没接到这几通救命的电话。话又说回来，谁会想到黑二会跑到医院这种地方？乔简受伤到现在，除了劈鬼他们几个，根本就没人会摸过来。说到底还是他大意了。内心骂了半天，自己的警觉性降低了。乔家在叫上阿松之后，就直接杀到了酒吧。大概是没人想到他会出现，从他进门开始，酒吧里的气氛就有些奇怪。黑狗坐在沙发上，黑二就站在他的旁边。 黑狗哥， 乔家叫了一句，然后往前走，但是都没挨到黑狗旁边，就被旁边的人拦住。黑二直接冲了过来。 我操，你小子竟然还敢回来，你当着我面承认自己是警察，竟然还敢跑回来，这是真的不要命了。 结果乔家诧异的一扬眉，他视线转回黑狗的身上。 警察？黑狗哥，到底怎么回事？ 少他妈的装，你明明亲口承认你是警察，是卧底。 我是卧底？二少爷，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说实话我也不爽你很久了，不过警察这么可笑的事你也说得出来，你觉得有人信吗？ 乔家说完这句话，黑二脸色立刻就变了，他转回头看着黑狗沉思不语的样子，再看看周围其他小弟的表情，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乔家敢在医院当着他的面承认，又为什么还敢回来。 乔家是笃定了，我哥不会信我，妈的。 不甘心地咬着牙，黑二这辈子没碰到过乔家这样的人，他上前一把扯住乔家，一字一句地挤出话来。 我看你是活腻了。 不过这个时候乔家不可能乖乖让他扯着，不顾身边还有其他人拽着他，乔家一点都不客气地一肘撞到黑二的脸上，当着黑狗的面把黑二压在沙发前的圆桌上。 二少爷，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动手帮黑狗哥修理的警察？我要是警察，我会炸了你那箱毒品，我要是警察，我会让你把我亲弟弟打得住院躺了两个礼拜。我操，你他妈是我亲弟弟。 乔家说到后来已经是用吼的了，他把黑二拉起来直接扔到旁边，一拳接一拳打下去，旁边的人拉都拉不住。 我乔家12岁就出来混街头了，14条胡同里没有1000也有800说我是警察。你见过10几岁就出来混的卧底啊？你去打听打听，我乔家砍过多少人，砸过多少场子。我要真是警察，我他妈在乔检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就他妈拿枪崩了你。 越骂越火大，乔家后面是真的有些红眼了。乔检那件事他从来都没有忘过，压住火只是因为郭林跟他保证了一定能抓住黑狗和黑二这两个混蛋，但是现在人就在他手里，一想到乔简当时在医院的样子，他下手就忍不住越来越重，两拳下去，黑二就开始哀嚎。 乔家， 黑狗终于看不下去了，让其他人把他架开，但是乔家这口气还没出，两个人拉着竟然都拉不住，他挣扎的有点歇斯底里，撞到旁边的桌椅翻倒了一地。没人见过乔家这副样子，黑二虽然是黑狗的弟弟，但是从不做人事也是人尽皆知的。乔简被黑二打了这件事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看着情况这么发展，心里多少都有点偏向在乔家这边。乔家抬起头看着黑狗。 黑狗哥，我乔家要真是警察，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二少爷一心巴不得我死，现在编出这么大一个黑狗扣在我乔家头上，你看着办吧。 他说完回身看着被他揍得几乎满嘴血的黑二。 你找人查我，知道我接触了林大坤，你怕我在黑狗哥面前邀功，所以宁愿栽赃我是警察，也不肯让黑狗哥做成这笔生意。 林大坤这个名字一被乔家嚷出来，黑狗的脸色微微有些动容，他皱起眉。 林大坤是谁啊？ 黑二本来已经快被打傻了，听到乔家提起林大坤，也忙不迭地爬起来。 你放屁！ 阿松都已经承认了。哼，你让他跟着我，把我一举一动的汇报给你，你就是想抢功。 乔家刚说完，阿松就从后面挤到了前面。黑狗看他一眼， 阿松，乔家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二少爷一直让我跟着乔哥，他前两天让问我乔哥是不是最近在找人，我打听了之后告诉二少爷，乔哥 是在找个叫林大坤的人。 黑二脸色已经白了，黑狗皱起眉， 你今天来找我，问我那个人就是林大坤？ 哥， 黑二想否认，但是开不了口，这一切分明就是个套，是他傻了吧唧的一套钻进来。阿松其实早就在帮着乔家了，林大坤的消息也是乔家故意放给他的。他捂着嘴愣在旁边不出声。乔家看着黑狗点了一根雪茄，靠在沙发上。 乔家，我要你把所有的事儿一五一十的给我说清楚。 其实我是看黑狗哥这段时间一直因为上次跟陈寻的交易没做成的事心烦，就托人道上打听，本来是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门路能帮上忙，后来有个朋友跟我说，云南那边要来个大老板叫林大坤，跟陈寻算是同道中人，本来要北上做生意的，但是也没成，手里囤了一批好货不好带走，正要找人帮忙，我就拼了命的拉到了这条线，托人介绍我给林大坤认识，本来已经说了就要带您去见他，结果这…… 乔家不说了，只是看了黑二一眼，接下来的话他不说黑狗也听得懂。黑狗抽了一口雪茄， 这个林大坤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见过？ 旁边阿松插了一句嘴， 我跟二少爷去守过的，都见过。 搭上话了？ 没有。 想到之前的事，阿松还有点哆嗦。 林大坤身边有个很厉害的保镖，下手特别狠，我跟二少爷差点没能回来。 沙发上的黑狗依然是慢吞吞地抽着烟，一酒吧的人看着剧情峰回路转，都等着黑狗的决定。而一直到他这根雪茄抽完了，他才找旁边的人去给他倒水，然后喝了两口，放下了杯子，抬头看着乔家。 这个林大坤是怎么说的？ 一瞬间，黑二跌坐回地上。乔家不动声色地松了口气。黑狗这态度是选择相信他了，他挤出笑脸往前凑凑。 林大坤跟陈玄不和，听说我们一开始是要跟陈玄做生意，他就说他的货比陈玄那边更好，如果黑狗哥愿意谈，价钱好商量。 你打听清楚来历了？ 我找人问过了，他在云南警方那边也是出了名的通缉犯，所以在城里也不敢露面，我做主给安排在一家会馆，黑狗哥要是有兴趣，我带你过去见见他。 这次黑狗没有立刻答话，他沉默了几秒，然后摆了下手， 先等等。 说完这句话，他弯下身子把旁边的黑二拽过来， 这两天你他妈给我在酒吧里待着，哪儿都甭去，只要我看不见你，我他妈打断你腿，听懂没有？ 黑二除了点头已经什么都不能做了。黑狗也没看乔家，站起来领着人就进了包间，留下外头一群人也不敢多待，彼此看了看也溜出了酒吧，到最后就剩下乔家和黑二还有阿松。乔家蹲下来看着黑二， 二少爷要我拉你起来吗？ 但是捂着脸的黑二还是没能缓过劲儿来，他很多事情都想不通，刚才乔家嚷嚷那一通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劲儿了，乔家要真是卧底不会让乔简被他们这些人知道，更不可能把那箱毒品给炸了，可他明明亲口承认了。黑二绕不过来，他抬起头， 你不是警察，既然不是为什么要认？ 我确实不是。 那你跟那个警察什么关系？ 他们两个绝对是认识的，那个样子总不会是演戏演出来的。乔家挑了一下眉角，挨到黑二旁边，很小声地回了一句： 你不是知道吗？我好哪一口？ 从来没听过这么扯淡的事儿。黑二整个人茫然地瞪着乔家，一脸的不敢置信。 你是说那个警察跟你？ 乔家扯起嘴角，没承认也没否认，任由黑二脸色由白转青，由青转黑。而他都理清楚了，终于搞懂了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个套。 林大坤的消息就是他给你的，你知道阿松会告诉我你去医院，你故意的。 黑二原本是喃喃自语，后来简直变成了嘶吼，他一把扯住乔家。 乔家，你个混蛋，你是故意的，你坑我，妈的，你故意坑我。 没有去解释黑二猜对了多少，乔家甩开黑二站起来，从旁边的酒柜里抽了瓶好酒，然后慢条斯理地晃出酒吧。阿松跟在他身后，对于酒吧里如同斗败的公鸡一样的黑二，没人多看一眼。乔家拧开瓶盖，倒头灌了一口，辛辣的液体流过喉咙，火辣辣的灼烧感。他看了一眼黑漆漆的天空，嘴角扬起一个带着十分得意的笑容。 让郭林那个警察知道我刚才跟黑二说的话，还不知道得气成什么样。这场开局总算是有惊无险。